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。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，为你献来一枚橄榄叶。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。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，为你献来一枚橄榄叶。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，我们祝福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。愿你永远美，永远宁静。我们祝福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。这是儿们心中期望的歌。生日，我的中国。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，为你献来一枚橄榄叶。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，我们祝福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。愿你永远美，悠悠欢，永远宁静。我们祝福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。这是儿心中期望的歌。这是儿女在远方。